然后毁了一部分城体、 嗯、 也迫使很多居民往外迁，迁到了低谷一些比较平安 安全的地方， 对对对、 嗯、 然后连主教和这种驻区的市政厅都已经被迫迁出了、 嗯、 基本上这个城市的 空城 就没有了， 空城、 嗯这就是它的漫长的衰败期嘛。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嗯、居民基本上就迁出了、 嗯、 只剩下十人左右， 十人左右。 现在那个地方人多吗？ 现在依然很少，但是肯定比十人多。 哦， 但是， 哦、 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发成旅游城市了嘛。 二十。那那个地方旅游城市的话，亦需要相对完善的配套吧？ 对， 就那边。 啊、它其实是这样，因为白鹿里之奥、嗯，它之所以很幸运的现在重新有走在复兴的路上， 啊、 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嗯、 它是据罗马和佛罗伦萨均只有2个小时的车程、 啊、那还好， 所以很多城里人度个周末就到那边去玩， 去那边玩了， 对、 嗯、 这就是为什么它还有人气儿。 对、 嗯、那 对 对， 咱们刚才说到其实南方有很多城市都是，甚至这个美景啊比天空之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的、 嗯、 但是就无人， 没有人去，不知道， 对、 嗯、交通不便可能， 对，没有大城市罩着、嗯、它不是卫星城，它没有人去给它做一个宣传， 对， 推广、 嗯、 所以说真的意大利旅游局也好，政府也好，可能就多修路吧，先把路打通了之后就有人去了， 是的是 的, 是的， 所以其实现在因为政府啊、 嗯、 它虽然也有心去办这个事儿、 嗯、 但这个事情太难了， 嗯、 据这个意大利他们统计局统计、 嗯、 这样的城市 很多个， 在2016年差不多有2500个， 我的天哪， 在意大利 濒临灭绝的， 在意大利， 对、 哦、 对，大部分都在南部，对，它是不可能一个一个救济起来的， 是 的, 是的， 但是每一个村子的村民啊、镇长啊、村长啊，都是对自己的古城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有一种执着和情结，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去，我怎么拯救这个城市呢、 嗯、 就想出来很多有趣的，你可以看、 嗯 eBay、 嗯、 就是相当于是国外的这个淘宝、 嗯、 你会看到很多意大利的城市在拍卖， 哦，拍卖 标价从30万到130万欧元、 嗯、哎呦 不等， 哎呦， 你买这个城市你就可以去那边通水通电，自己去建设自己的一个城中城， 哦， 去那里拍电影吧， 我觉得、 嗯、 我觉得应该把我们这个全域旅游的概念推给他们， 对 对, 对， 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几个村联合起来， 其实我们不说不知道，其实伊文卡一说有2500个左右这样的城市，也是一种遗产和财富，我觉得 真的 对吧， 这个绝对是古村落群， 对对 对, 对， 而且每一个城镇他们都有自己存活的一些手艺， 是是， 比如说陶艺呀、 啊 这个养殖业、 啊、玻璃啊之类的， 玻璃呀、 啊、 彩绘呀、啊 嗯、 然后如果这个城镇没有了，那他的手艺也就失传了，真的很可惜、 嗯、 对对对，里面有太多的情绪在里边了，还有情愫情缘等等的啊， 是的， 嗯嗯， 刚刚我们说了，就是这是第一个有特点的城市哈，就是天空之城，下一个我们说的叫那个里维埃拉，所有世界上靠近海边的地方都叫里维埃拉，刚刚又从袁卡的口里知道一个信息、 哦、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漂亮的惨了，漂亮惨了 啊、这个地方简直是人间天堂，去了不想回来， 这又是在南部是吗， 这个是在北部、 啊、北部的、 这个、是在北部、 哦、 刚才咱们讲到的五渔村呀、啊、热那亚呀、啊嗯、都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 哦哦、 其实是可以自驾开车或者是租一辆车直接从法国的蓝色海岸直接开到，我们这回就是这样走的、 嗯、 直接开过去， 你这两个地方够那什么呢，一个蓝色海岸一个这边，那你得对比吧，有没有落差、 你看蓝色海岸它也叫里维埃 拉， 但它是法属里维埃拉、 啊， 然后又到了意属里维埃 拉， 你就会感觉，意大利这部分啊，它失去了法国的那部分特别奢华的一些元素， 哦、 因为像咱们知道。法属的里维埃拉最著名的城市戛纳， 对， 那是富人去度假的地方， 圣特里培， 对 对 对, 对， 这是光鲜亮丽 glamorous 的一种反射， 嗯 嗯，大家会比较嗨， 嗯， 也会比较做作，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有点装， 对， 是不是？ 有点装， 对对对， 一种架子， 拿劲儿啊， 对 对、 嗯。 但是在意大利呢，虽然说他们 全是打滚的啊， 放开我。 虽然说去那边的也都是有钱人， 啊、 但他很少有像富。土豪啊， 啊对啊， 或者是这个特别张扬自己身份的那部分名人， 啊、 反而是那些知识分子很爱 去，对对对对对， 像我们刚才说的、嗯、 教授 啊、教授 啊、 律师啊 牙医 啊 什么的， 对 牙医 对对 对 对、嗯，还有一些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 哦，很好， 嗯、 学术氛围很浓那个地方， 就是学术氛围很浓，然后那边就是、 嗯、 啊，好像很奢华，然后。 对对对， 假装自己上流社会那种， 就这么理解。真的，法国南部那边的那个扎裤子腰都在肚脐子以下，

不管跟谁都是我的味儿。 类似类似，对对，松露要去吃一吃、嗯、啊。 那意大利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帕尔马火腿， 哦，那个、是 它是和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腿齐 名的， 非常香。 嗯，也是很薄那种吗？ 很薄很薄。 你说 切片的生火腿， 对，如果要是生火腿配上油煎的松露。黄油煎的松露， 再、 啊、 整点面包一夹，整点咔黄油咔一呲。 但是最经典的火腿能把火腿的香味不让松露去盖到它，而是体验它本身的这种鲜美的话， 是 配着甜瓜。 甜瓜， 甜瓜， 甜瓜火腿是一道经典的西式菜，很多餐厅都有。但是要看你这个甜瓜有多甜，火腿有多鲜。 告诉你，那个东北进点香瓜呗。 对，香瓜不就是甜瓜吗？ 是 这个时候东北香瓜好好吃 的吗？ 类似，但是这个欧洲的甜瓜真的是非常非常甜， 超级甜， 超级甜 啊！整点哈密。 啊、哦，对，整点哈密那个、嗯，但哈密跟甜瓜还不是一个味儿， 就是你一口咬下去，哦、你 那它怎么吃？是一口吃甜瓜，一口吃火腿 是 吗？ 它是甜瓜剪成就是切成一片、嗯、 一芽 对、嗯，然后那个火腿 包起来， 在对裹在上面。 哦，是这么吃， 培根包金针菇的吃法，类似，对吧？ 类似， 对， 哦，我懂了， 升级版。 对对对，哇、哦！食材之间的相互碰撞， 难怪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单吃那个火腿，我说这有什么好吃的？当时应该带两个香瓜。 对对 对, 对、嗯， 香瓜配火腿，还有火腿配这个奶酪，就、嗯、是一种很好能把它的香味带出来。 及时搭配，对对对， 就好像咱们喝香槟之前，你要是吃两颗草莓，嗯、那香槟的味道才能挥发出来。 是的。嗯， 这都 是 小窍门。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时间还有一分钟的一万卡。其实我们会觉得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嗯、只要你对意大利这个国家感兴趣、嗯、都可以去游览和玩耍。 嗯， 对吧， 嗯， 我们羡慕一直在路上的朋友，但是你要知道在路上的朋友他们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分享这些内容。 而且说实话，前期的这些定制还有去找到这些我们不一定找得到的美景和住处是很费时间和精力的。 今天的意大利非常的立体、哦、啊、嗯、不管从那个从南到北，从饮食到住宿，从文化到概念、嗯、通通说了个遍。 而且今天 40分钟， 对啊，说了两个以前我们并不是很了解的地方。 是的是的、嗯、希望呢有生之年各位去意大利哈、嗯，这个非常漂亮的欧洲国家去感受美丽的风情。 对， 也希望伊万卡呢，他从事的事业越来越棒， 谢谢， 也有时间再来我们的旅行号一鸣七三分享他心中的那些小众的美丽的地方。 好的、 啊，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们明天再见。 好。 松露什么味啊，君子？哎呦，带你 去 吃，你 去 那个鸡架啊，烤平菇整一整啊，哎。 京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金致春晚，将。